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Juice Pop Music， 让音乐 Here's the Pop Music。 OK， 时间到了，欢迎来到我们的能量音乐。各位好，我是春晖，欢迎光临。每天在这个时候都很开心，对不对？因为我们又听到彼此了，所以呢，这是一种缘分，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缘分哈。所以呢，希望每天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份缘分，一起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好好的去快乐一下，好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就正式的开启了哈。今天的第一个登场的呢是飞，那飞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勇往直前》啊。那么从 FIR 到飞。在他的世界里呢，定义现在的自己。那飞呢，从前期的选曲到后期的制作过程呢，整首歌曲都是全身心的投入。这首歌曲呢，是表达了自己的音乐概念啊，更是展现了对于音乐的专业性以及掌控性，突破了以往的风格，用深沉内敛的叙事风格呢，是将整首歌曲拉开序幕，一字一句饱含深情。那副歌呢，也是空灵声线高亢，那在寂静当中爆发，极具张力的表现，致敬平凡岁月里的不平凡的英雄们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听觉震撼。所以那么听听看，来自飞带给我们这首歌叫做是勇往直前，掌声有请。 Yeah. 那你之所以过得很安逸呢，是因为有人在你的背后默默付出。那岁月静好，是因为他们在誓死捍卫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伟大的消防战士，同时呢，献给每一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你。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有一首歌曲当中唱到说，趁你还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趁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气，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那这样的一首温情励志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华晨宇带过我们的《趁你还年轻》，传达了年轻人们珍惜当下、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要珍惜当下。那想做的事情呢，就去做吧；要抓紧的事情呢，就努力去抓紧做。因为再不疯狂的话呢，我们就老喽。听听看，华晨宇《趁你还年轻》。 趁你还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趁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气，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相信你也许没留意，有多少人羡慕你，羡慕你年轻，这世界属于你，只因为你年轻，你可得要抓得紧，回头不容易。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只因为他们曾经年轻，你可明白什么道理有人嫉妒你，只因为他们不能抓得紧。趁你还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趁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气，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也许你不相信，你也许没留意，有多少人羡慕你，羡慕你年轻，这世界属于你，只因为你年轻，你可得要抓得紧，回头不容易。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只因为咱们曾经也年轻，你可明白什么道理有人嫉妒你，只因为咱们不能抓得紧。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亮音乐 Power Music。 脱下鞋子跳舞，赤着脚太空漫步。我笑了，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舒服，醒了闹区的树木，吸一口纯阳就漂浮，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脚步，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 苦是我涂鸦的音符，我找到我的幸福，自由平等我爱我复古创新演出，我的天赋吵醒了闹虚的序幕，吸一口纯氧就漂浮，蓝色背景下火焰系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不断变得你陪我加速，奔跑在我们的领土，用汗水写记录，今天我是封面人物， 没错，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啊，我们说青春呢充满着欢笑喜悦，也充满着泪水，但最终呢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输掉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强大的内心，也只有战胜自己才能够赢得青春。所以呢，永远不要对自己说我不行啊，没有尝试过不要否定自己，那没有努力过更不要说放弃啊，因为呢我们的未来是由我们做主，每一个动作呢我们都可以全身心的完整的投入，这就是来自于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想要给大家传达的一种讯息，拼搏到无能为力，奋斗到感动自己，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跟青春有关啊，听听看，来自于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上，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闭双眼紧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啊，这让我们又想到了《夏洛特烦恼》。其实呢，像夏洛这样的人很多啊，但是呢，像马冬梅这样的笨蛋呢却很少啊。他也许呢长得很粗糙，但是呢爱情却很精致。他必然呢不是最好的，但是呢他总是会想给你最好的。那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的话呢，真的赶快啊，千金不换，你明白了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啊。现在呢是2021年，好，你还记得有一首歌很久很久了，它的名字叫做是那女孩对我说吗？其实呢梁文音在2019年的时候呢又翻唱了这首歌曲啊，唱着男孩写的歌，就像是对少年的一份迟到的回应。没错，时间呢是爱情路上的考官，爱不只是爱情，是回答时间出的考题，题答得不好自然就不会有好成绩，但是幸运的是呢我们都会有着练习重考的机会。那这首歌曲呢它不仅代表的是时代的回忆，那更会让我们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来吧，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Never stop the be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们说，当你被生活磨去了棱角，当你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当你开始被随波逐流，那你是否会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和一步一步的脚印啊，是多么的艰难，那它有多艰难，你的勇气就会有多么的可贵。所以呢，请不要因为任何的事情呢来放弃自己的梦想，因为呢只有你的自己的梦才要自己去追。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王菲雪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活出答案，我们来听听看吧。 当高飞的鹰展开双翼，像自由的风划破天际，在沉默中等待逆袭，脚踏着大地再壮丽。谁生来就有高贵的命，斩一身污泥，汗水淋漓，沉默中前行就有快意，有失败才有赢的前提。每一天世界都新鲜，只要你在我身边，拥抱着世界，贵的命，斩一身污泥，汗水淋漓，沉默中前行就有快意，有失败才有赢的前提。每天世界都新鲜， 拥抱着世界，心怀勇敢，让生命平凡，命运不凡。 生来就有高贵的命，有失败才有赢的前提。 这是一首充满着很正能量的歌曲啊，是来自于王菲雪带给我们的《活出答案》。那简单的词藻与王菲雪的天籁之音呢相结合，那让人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不卑不亢的坚定力量。他也说呢，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的经历和感受，他都想毫不犹豫地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啊。但是呢，我们的情感总是会千变万化的，有些事儿呢，只有经历过才明白。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在经历当中成长，虽然呢，酸甜苦辣一应俱全，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细细品味其中的辛酸与祝福。那也衷心的希望每一位朋友，无论你奋斗在哪一个领域，记得要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给自己一个理由活出答案。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夏天是青春专属季节，有些故事在夏天发生，在夏天结束，还在夏天重逢。今年的夏天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枯木逢春推出了新歌《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邀请你一起过完整个夏天。流行摇滚曲风的音乐走向代表了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像是走进阳光海岸，面朝大海，跟所有的遗憾说再见。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枯木逢春，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 你说你喜欢夏天，喜欢炎热的海岸，冰镇的汽水和你心里的甜，而我会准时出现在街角那家花店，挑一束刚好适合天气的花瓣。我会在这个夏天炽热地吻你的脸，我绽放的绚丽刺眼，洁白的出现，带着深厚的蓝天，走向我微笑着说好久不见。就在这个夏天，这个夏天出现在你身边，然后在你身边，在你身边永远不走散，还要把我的浪漫和我的勇敢全部都给你看，那些全 去最远的平线看一看日落，刚好照着你的脸。我会在这个夏天炽热地吻你的脸，我绽放的绚丽刺眼，而你洁白的出现带着深厚的蓝天，走向我大声地说你我也喜欢。就在这个夏天，这个夏天出现在你身边，然后在你身边，在你身边永远不走散，还要把我的浪漫和我的勇敢全部都给你看，那些沉默寡言所有遗憾都统统说再见。 就在这个夏天。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韦礼安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忽然》。那整首歌曲呢，以悠扬轻柔的琴声开场，那伴随着吉他的伴奏，情绪呢是在层层的递进。那副歌处激昂的旋律呢，也是搭配着真假音转换，真的是荡气回肠。那以浅白而口语的歌词呢，描述着顿悟的复杂心理。那韦礼安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给茫然困惑的人们带来更多的鼓励，所以听听看，来自于韦礼安带给我们的《忽然》，掌声有请。 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了锁，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累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 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 OK， 这是来自于韦礼安的一首全新的作品，叫做是忽然啊。歌曲的灵感呢，就源自于韦礼安在家防疫期间呢，许多事情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种忽然发现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物和原先所想的不同，那造成想被打破的那种瞬间而产生的失落，是沉重，是释放，是捆绑，当然了，也是一种解脱啊。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好了，到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为你带来的是来自于田馥甄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日常啊。轻电摇滚人间烟火，田馥甄的日常呢真的是不平常。那讲述了一段失去的感情，在事过境迁之后回头再看，或许你才会发现彼此曾经留下来的那些印记都是人生当中另外的一种美好的获得，你说呢？好了，田馥甄日常，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这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喽，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拥有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某些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人类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生活还不是如常。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今天的雨还是要当心上。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多平常，失去的不要了，不再惦记了，不爱了就爱别的，遗忘的不想了，不再见的再不见了，眼泪掉了就掉了。生活就算再正常，生命还不是无常，就用人类的日常穿过人生的无常。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当心上，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